出世便由命，渐没到花全盛，一刹惊醒，息间要重影。后悔不珍惜因慷乃轻的爱，再精彩今生不可再离开，还留下期待，定向灯季末你都觉得可爱，谁终于会成为最爱，最爱花花光一刻当下，花光却未明便真假，不只有时中一响再响，就像记忆嘹亮，加倍紧张，因起似狂想。望见小娃娃一转眼间花嫁，教妈妈痛哭心中挂玫瑰，沿路再失下。反飞舞让爱永远种下来，人间的爱来自最爱。